据南朝鲜报纸《民普雷斯》报道，祖国统一泛民族联合南方本部9月8号在首尔举行记者会，发表北方南方海外本部共同决心书，表示决心要为撤走霸占南朝鲜美军和缓和朝鲜半岛战争危机而努力。